有地德传第十六章。有地德说，请你们向我的天主击鼓奏乐，向我的天主敲拔歌唱，向他吟咏诗歌，赞扬欢呼他的圣名。上主原是粉碎战争的天主，在民间支搭他的幕府，救我脱离仇人的毒手。亚述由北越出发，率领着千军万马，大军阻塞了溪流，铁骑掩蔽了山丘，本想焚毁我村落，刀斩我青年，摔死我乳儿，俘虏我幼童，掠夺我妇女，但全能上主只凭一弱妇之手把他们消除。亚述的名将非壮丁所能击毙，非巨人之后所能击倒，非大力士所能征服，却为莫纳黎之后有地德，以他花容玉貌使其心醉。他脱去寡妇的衣服去拯救受苦的以色列，香膏敷面，带束云髻，身披锦衣，为将他勾引，凉鞋夺目，玉容勾魂，短剑断其头。他的胆量，波斯人见而颤栗；他的奋勇，马代人因而恐惧。我卑微者一呼喊，他们便胆魄；我弱小者一呐喊，他们便恐慌。高声一嚷，他们都逃亡。少妇之子将他们刺死，击杀他们像逃阵的小卒。我上主一布阵，他们即告灭亡。我要向我天主咏唱新歌，上主，你伟大而荣耀，德能神妙，战无不胜。愿你所造万物都服侍你，因你一命万物造成，你一虚气，化工成形，你一发命，无人敢为。山岳震撼，山脊随水而动，在你面前，磐石似蜡消融。但敬畏你的，你必仁慈怜悯。祭祀原属小道，不过香烟一缕，种种繁祭有止，与你实微不足道。但敬畏上主的人伟大永存。祸哉，那攻击我族的义民，全能的上主在审判之日必要报复。他们的肉体必受火烧虫食，哀痛哭泣永不止息。百姓进入耶路撒冷朝拜了天主，取节之后奉献了全燔祭、自愿祭和供物。有地德将人民送给他的敖罗肥乃的各种物品和拿自他寝室内的帷帐都献给了天主，作为还愿的献礼。三月之久，民众于耶路撒冷在圣所前举行庆祝，有地德也与他们同乐。过了这个日期，各回本家，有地德也回了拜图里亚，住在家里，一生到处受尊荣。想念他的人虽然很多，但他自从丈夫莫纳舍去世归于亲族之后，他一生岁月再没有认识男人。她活了很大的年纪，在她丈夫的家里活到105岁，解放了自己的奴婢，然后死在拜图里亚，埋葬在丈夫莫纳舍的坟墓里。以色列家沮丧七天，哀悼她。她去世以前，把家产分给了自己丈夫莫纳舍的至亲喊自己的至亲家人。有地德在世之时 以及在他去世之后，很长久的时期，没有人敢骚扰以色列子民。